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我哋呢一集嘅解围，我系庄荣辉， 我系吴海欣。 Hello， 喂，吴海欣啊，咁啊，上几集咧就讲嗰啲，即系又长又长华风云啦，又上下咁样，就我哋其实有个系列做紧咧，就系嗰啲即系拣嗰啲服务承办商嘅攻略， 系 嘛，咁啊，即系今日我哋都。即係事不宜遲入正題咧，我哋今日就教即係同大家 分享下啦， 係嘛？即係揀嗰個維修承辦商嗰個嘅攻略。咁啊，維修承辦商有啲咩攻略啊？吳海欣， 維修承辦商最緊要就係都係嗰句，最緊要冇牌。試過有一個大廈話要做消防定水喉工程。冇水喉匠佢哋， 冇水喉匠， 冇水喉匠，即系好多都系外判噶嘛。 鬼死烦噶喎！嗱， 外判都冇。 我真系可以同咁多位观众去分享咧。大家成日都觉得我哋请啲承办商，咁就应该系佢要齐晒啲牌照。 系。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头先其实吴海欣讲嗰个情况咧，我差唔多去到每一个大厦嘅维修都差唔多见到嘅，即系。我好坦白讲，通常而家嗰啲工程承办商嘅合约咧，系容许佢去外判嘅， 系啊， 容许外判部分嘢俾人做嘅。不过问题就系、嗰个外判就系佢哋自己请嘅，就同法团或者同业委会系冇从属关 系 嘅。 系 咁点解系咁啊？嗱，有样嘢一定外判佢哋差唔多， 棚架 啊嘛。系咪？所以你话你问一下你听完我啲听紧我啲节目，你话喂唔系啊？我哋个承办商乜都自己做嘅，你问一下佢彭家系咪请彭佬做？一定系外判嘅、哦，系嘛？即系呢个系香港咧建筑行业里边嘅一个点讲咧？啊，唔知道叫做好处定坏处啦。好处咧就即系做生意嚟讲，你将啲嘢专门化咗， 系。 咁啊，即系应该可以攞到个咧，即系我哋叫做咩 economic scale，即系经济规模 嘅 效益，系嘛？但系系啊，呢、這个效益系有喺度，而家都有嘅、不过个效益嗰个嘅利嗰、那个利益咧，就归晒去供应者嗰边，消费者就攞唔到个利益嘅，系嘛？攞唔到个利益嘅。咁所以呢一个而家系好奇怪嘅现象，我见好多都系话揾棚佬去做啊，跟住你叫佢改动个棚啊，或者你叫佢翻新个棚啊，啲承办商就牙痛咁声啊，因为要再俾钱啊嘛，系咪？即系我哋不如先讲下我棚先啦， 好啊， 系嘛？嗱，棚就好复杂噶、哦， 点复杂法呢？ 复杂啊！ 唔系围住个大厦四边围晒咯，好多街坊都咁谂噶。 唔系个个大厦都围到四边，小姐，系咪好多大厦？即系我哋接触，我哋接触几多啦？我试过有个大厦维修，揼单面噶啦，佢另外三面都俾嘢围住嘅，系咪？即系我都见过啦，系嘛？咁即系呢啲棚架嘅嘢，第一就佢牵涉嗰个价钱咧，都固定地都偏高嘅。但系呢个真系好，即系有啲似咩咧？似根本上哦，你去食牛扒，牛扒一定贵啦。咁、牛扒应该贵过块午餐肉啦，咁解咯，系嘛？咁嘅棚架咧，即系呢个我哋一定要教教啲观众。你拣承办商嘅时候咧，你其实要问佢，你搭个棚架搭几大？啲人喂，啲人而家可能有啲公众讲粗闹紧我。喂，我都大咁大， 个 棚咪咁大咯。你哋错啦！你等楼系咁大咧，个棚架 可以再搭大好多， 可以再搭大好多噶。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话佢搭结果出嚟嗰个差别好大，其实差别真系你望落去系分唔到。 系 佢报价估要搭几大嗰度紧要啊嘛。你明唔明啊？嗰个误差，因为嗱，你要知道一样嘢咧，如果嗰样嘢系你自己公司提供到嘅。 系， 咁你冇所谓系嘛？ 当你是承办商，你报价给个法团、 嗯、 当中工程的一个基本开支就是要搭棚、 嗯、 而搭棚不是你自己公司包了来做、 嗯、 是你会外判的，那你是不是要预松一点？你是不是要怕到时棚架的费用贵了、啊嗯、诸如此类、啊嗯啊、你不知道嘛，是不是、嗯、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去这样做。所以我哋即系我做咁多个个案咧，即系开始处理啲反围标嘅时候咧，好多业主话：，唉、嗯，唔使谂啦，黑埋对眼棚架边有得变嘅？系劳工处个标准、嗯、要离棚长几阔，几多双浸棚架，每啲足有几多距离，系真系有定嘅， 系 真系可能系啲斜嗰啲保护棚啊，嗰啲就即系有少少弹性嘅啫、 嗯。 其他咧都基本上有一个定案嘅、 嗯。 表面上你真系可能唔使理佢。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原来在报价过程里面呢，承办商我们见很多啦，因为不是他自己做的事来嘛，他就要报高啦、 嗯嗯。 所以呢就是你们是要问清楚，其实那个承办商他这个价钱是报多少。我举例一个单栋楼的棚，譬如20层楼高、 嗯、 一梯四火、啊嗯、600零尺单五六百尺单位那些、嗯、一梯四火，大家想象到什么大厦、嗯、即是一般很多单栋楼都是这样，是是通常、我见到是80万至120万不等、 嗯、 喂80万至120万 不等是说 有 50% 的波幅、啊、是吗、 嗯、 喂这 50% 食死人啊大佬、 嗯、 你嗰五十万啊，如果你得100户啊，每户系5000蚊啊， 嗯， 系嘛？即系呢个大家要谂咯，即系净有棚啫。嗱，因为件事咧就推展落嚟，我讲翻棚架先。 好， 棚架仲有几烦嘢要搞嘅、嗯。第一咧就系有好多大厦，我见好多管理公司 啊，点样啊？遮棚？ 我觉得佢呃人咯， 呃人有咩？ 系啊。他在嗌你做维修的时候咧，通常有啲大厦咧个格局咧就系、是、啲管理公司主导噶嘛， 系好多时都系。 你啲业主有信个管理公司噶嘛？ 嗯， 系咪？咁啊，当然他都信我哋啦，叫我哋去系咪？咁佢话喂搭棚啊，做大维修啊，顺便做埋咩煤气喉啦咁啊，呢句就真系死得啦。 唔同噶喎、 哦，因为搭煤气做煤气喉咧，那个棚架要求系唔同噶， 嗯， 系。标准高好多，同埋花费贵好多嘅、 嗯。 根本上唔可能全个棚架都用一个满足到做煤气喉嘅标准嘅。同、 嗯、 埋根本上煤气喉，你如果要做煤气喉嘅话咧，可能个棚架都要改动， 嗯、 因为佢又唔知整嗰条喉嘅几多距离之内，又唔可以有嘢阻住佢啊，诸如此类咁嘅，好、 嗯、 复杂嘅、 嗯。 一般如果牵涉到做煤气喉嘅话咧，都系会。即系特别需要改一改个棚、 嗯嗯， 到时可能要加钱。 嗯， 呢个系好烦，即系呢个唔系顺便嘅，呢个唔系顺便嘅。即系你问我，我哋个节目解围啊，系、 嗯、 咪？咁如果真系牵涉到又想做下煤气喉，又想做大厦维修， 嗯， 你个方式嗱，我同你可能唔同方式嘅， 系啊， 你个方式你点建议佢啊？ 我会嗌佢哋做完煤气喉先咯。 嗱 ，exactly 啦，咁 系啊。 即系， 因为你会有窿噶嘛，外墙特别 棚 之后， 系啦，嗱，即系唔肯定同我完全一致啦、嗯。即系你哋应该系先做咗煤气喉，因为煤气喉咧唔会全面咁做噶， 嗯， 梗系做净系漏气或者系有啲开始老化咗嗰橛嘅咋， 嗯， 系咪？咁嗰橛系有限数， 嗯， 咁你就算搭个棚，啲人话喂唔系，顺便到时有棚，嗱，千祈唔好再顺便有个棚。个棚系顺便做唔到煤气喉， 好多嘢都顺便搭单做。 唔系有啲得 系啦， 煤 气 喉唔 得 嘅，煤气唔得嘅。OK， 咁所以即系呢个我哋解围就俾个建议大家啦。 嗯、 你哋觉得啲煤气喉即系老化，或者有部分、 嗯、 有阵时煤气公司咧，佢 check 到你哋系咪老化噶？ 系、嗯、好自己。 因为佢会睇啲气有冇泄漏啊嗰啲嘢，佢、 嗯、 知道嘅。咁佢就会话要 check 咁样嘅。咁、 嗯、 你哋甚至乎可以响做大维修之前，咪写封信叫煤气公司为你 check 下先啦，咁样。 嗯。 啊，当然我亦都见过个情况就系话，喂，你搭咗棚啦，先俾我去 check 啦，咁。我见过系咁，但系呢个就变咗好矛盾。 系、 嗯。即系你又唔能够事前做，系、 嗯、 嘛？咁我觉得即系煤气公司有阵时好多时佢啲目测化啊，或者系佢有办法 check 到嘅。 嗯。 即係佢話出到嘅。當然有一啲屋苑個別嘅情況，可能嗰條喉，因為一般咧嗰啲喉咧，每喉咧都可以你伸廚房隻窗啊，出去都可能一個即係觸手可及嘅地方。 嗯， 咁可以做。當然有啲位係唔得啦。 嗯， 咁但係呢個盡量嘗試啦，我覺得。咁如果就算啊，即係可能而家經歷過澳門嗰日之後，大家可能好驚啦。 系，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吊船噶， 嗯 ，OK， 但系你唔好摆喺吊船度摆好耐咯，系嘛？你吊船你一日扫落去，其实你租一吊船，嗯、再加攞牌一日咧， 嗯， 可能1-2万元嘅、嗯，我谂大概不会高呢个价钱啊，我唔敢讲几千蚊俾你听， 嗯， 1-2万元，系嘛？你一扫落直落，你都每头集中去某个地方嘅啫嘛， 但系厨房都系嗰一边啊， 到嗰边嘅啫嘛，你落咗去，咁佢就 嗯。 check 到曬佢，係嘛？咁你就做咗佢先。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幫大家解圍啦。呢、這個就係咪？即係佢因為牽涉到嗰個棚架嘅費用啦、 嗯。 另外棚架仲有一樣煩，因為咧唔知點解㗎嚇，梗係有啲業户咧喺大維修嘅時候換埋窗嘅。你分析一下點解？ 咪就係、 是、順便 咯。 其實唔止呢個原因㗎。 其實佢哋有啲會係漏水。 系啊，本漏水系啦，第二原因漏，嗱佢本身就漏水嘅， 系啦， 佢一次过做埋， 系啦，跟住但系可能有啲验窗靓， 验窗啊，验窗靓又做埋，仲有嘅，呢你睇佢讲三个都系原因啊，吴汉，因为你个人真系老实，你唔识啲蛊惑嘢， 点啊？你知咩蛊惑嘢？ 通常系第四个原因， 系咩咧？ 就系中标个承办商掠你做咯，佢上门拍门，喂，佢嚟帮你睇嘢，好好心咁样，佢里边就话喂，你呢样唔得，嗰样唔得。 不如换埋啲窗啦，都要漏水。 换埋啲窗去啦，咁啊顺便换埋啦咁啊。咁唔紧要，趁有个棚嗰度啊，用嗰啲 电话。 到时我拆咗棚啊，你再搭翻个棚做，就贵好多噶啦。个棚都成抹成皮嘢啊，咁样。嗱，真嘅呢、這个佢话个棚要成皮嘢，可能系真嘅。 系 OK， 但系咧，我哋解围成日都同大家讲一句：你去做工程，你第一个问题问自己，就是、你究竟需唔需要做？系咪？咁你本身冇事冇干。啊、你纯粹个款式换咗佢，喂，你唔好以为换咗只窗一定靓过以前、啊，可能你新买嗰只翻嚟嘅窗，嗰啲质料仲薄过以前啊，仲渣过以前啊，可能佢摆个仓度摆咗好耐，仓底货啊，咁你唔知噶嘛，你要定噶嘛，系咪？咁所以嗱，呢一啲咧就真系即系大家要谂一谂啦，即系嗰啲咩换窗嗰啲，但系又讲到棚架，个别住户咧。有啲嘢我又建議佢做喎， 例如咧， 嗱，將嗰啲分體冷氣機改翻好個位佢， 嗯 ，OK， 嗯， 因為分體冷氣機咧，而家有啲大廈咧，佢當然啦，佢有個冷氣機窗台，有個位置俾你，嗰啲梗係冇問題啦。其實好多30年樓或以上嗰啲咧，係冇呢啲設備嘅， 嗯， 咁大家就真係有需要咧，即係借住個棚架機會咧去做，因為咧、當然啦，你有冇你見過人裝冷氣機未啊？你未见过，即系啲女士又唔理啲嘢。我真系试屋企装，真人真事，我屋企装冷气机，装分体冷气机。 嗯， 即系分体冷气机，咩叫分体咧？就系、是、里边有部嘢，出边有个散热器咁啊。我个装冷气机师傅咧，系唔使搭棚，就已经可以将部冷气机镶咗埲墙喺出边。 咁犀利？ 系啊，即系我即系。即系我嗰个情况就系咁嘅，佢伸到只手出去个窗度，佢唔知绑住条绳响你个窗框嗰度， 就游绳落去啦。 唔系游绳落去啊，佢个人只大髀，只大髀就 跨住埲墙， 跨住埲墙咁样嘅。 系 ，OK， 咁佢就绑住条腰借一借力嘅啫。 嗯， 伸只手落去揸住，借咁啊，整个狗鼻架。 啊， 然之后咧就同你摆部即系装咗两面之后，就同你整 个 摆部机落去，佢再。再 相互 固定翻部机， 嗯， 咁即系你部机就系即系佢个你想象咯，咪个人触手可及嘅地方咯， 嗯， 系嘛，咁当然嗰啲位置就唔好噶嘛，不过我嗰阵时住嗰间大厦， 嗯， 个个都系咁装嘅， 嗯， 同埋即系法团系容许大家咁装， 嗯， 咁所以大家变咗咁样做，嗱呢个第一种我见到做法，另外我去过另一大厦咧，嗰啲人点样装冷气机咧？好多大厦有窗台噶嘛， 系啊， 佢就系咁样嘅。佢咧，你自己个窗台啦，咁你上咗冷气机啦，咁、你就唔系放喺自己个窗台顶， 放人哋窗台， 系放楼下个窗台顶，将个散热器，咁楼下个咪嘈咯， 喂，你日日都喺度震嗰个嘢，系嘛？系咁啊，嘈住我，你开真系嘈住我啊嘛。咁你都有跟过啦，嗰栋大厦系嘛？即系结果搞唔掂噶。我话俾大家听，呢样嘢你法团唔处理，你搞唔掂噶。因为咧荒谬嘅嘢就发生啦，即系嘈到上屋宇署嗰度。 嗯， 屋宇署嘅官员咧落到嚟睇嗰个冷气机咧，你记唔记得佢个评语系咩？他说喂，这样摆是最安全的。我说顶他个肺。 因为是晾住。 他说是最安全。但是 他完全没有，即是他啱他的专业就是看看摆哪里安全。但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过你将自己的冷气摆在人家的窗台顶、 嗯、 是知道人的嘛。是不是安全有什么用的。但是拿回两头、嗯、事实真的是这样。在放的时候又方便。 嗯、 你要将自己的窗台走出去舉部機上水上面呢是很難的嘛。 同埋有危險啲。 係啊。咁但係就係啊呢啲好煩。咁所以點解我提一提個分體冷氣機呢、 嗯、 有棚架呢咪、嗯、大家擺返好佢囉。 係啊。 係咪同埋即係正常嘅業主冷化團都應該就住呢個棚架嘅問題或者呢個冷氣機嘅問題呢喺、 嗯、 做大維修嘅時候呢制定一啲位置。 嗯。 俾一啲建議返俾啲業主就即係編排好晒佢。甚至乎有啲法團咧，我真係見過啲咧，諗到好到點咧，整好似而家新一大噶嘛，整嗰個架俾你， 嗯、 有埋嗰啲鋁片嘅即係保護裝飾咁俾你，嗯、即係你望落去就有個好似有個包箱咁樣、 嗯， 你要放就放噶啦，分體機冷氣機落去咁、嗯、樣，咁咪幾好咯，係、嗯、嘛？其實講真，整嗰個咁嘅架，你材料咪一兩千萬裝上去。 嗯 一日裝上又係兩千蚊，咁你二千幾蚊搞掂嗰個單位啦，係、 嗯、 嘛？咁即係好多時候有啲大廈都做埋嘅、 嗯、 ，OK？ 咁啊，最後一樣咧，亦都好經常去處理嘅咧，就係喺嗰個外牆有棚架嘅時候處理，就係啲晾衫架。係，晾衫架我真係頭都痕埋。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嗱呢樣嘢可能大家聽完之後都唔知道我乜嘅、 嗯， 即係好大鑊。即係有語言障礙， 弊啦，點算咧？ 唔係冇辦法， 照講， 梗係照講啊，大佬，咁講出嚟唔講。第一樣嘢，你哋首先要睇工契， 有冇晾衫架先？ 究竟你哋個晾衫架係屬於你哋自己定係阿公嘅？嗱、嗯，有啲大廈通常咧都應該屬於私人嘅， 係， 通常都係私人嘅。 嗯 ，OK， 咁這個是第一點啦，你分私人定是阿公的啦，那阿公就阿公處理咯、 嗯、 私人就私人處理咯、 嗯、 但是最麻煩的那點呢，我想我超過一半的大廈、 嗯、 那個看完工契、啊、或者調查完那個晾衫架之後結論呢、 嗯、 就是那個晾衫架是僭建物來的，即是你買樓的時候啊，你看樓的時候已經有的了，即是盤古初開起樓的時候有的了、 嗯、 但是因為沒有入到職啊，整个结构上面是没有晾衫架的，即所以这些很烦，所以牵涉到你做私人工程啊，又申请啊，甚至乎那些法团就拆毁晒它， 即 我们处理那个个案呢，有个即沙田那边呢、 嗯、 不是有个屋苑，他们自己做一个参与了房屋协会一个优质那些什 么优质管理那些大厦， 优质管理大厦的计划，你通过了那个计划呢、 嗯， 咁你就連強制驗樓嘅令你都唔會收到噶啦，因為你優質啦嘛，係咪？啊，嗰次房協就係叫嗰個大廈， 嗯， 喂，你嗰啲晾衫架，你同我全部拆曬佢，或者全部同我收拾好曬佢。如果唔係咧，我唔俾呢個優質嘅 Q 乜俾你。 嗯， 但係個晾衫架係私人噶嘛，法團啊處理唔到噶嘛。 系 啊，所以搞到我哋嗰次要铲到上去房协同佢哋讲数，系、 嗯、 嘛？即系好多时呢啲都系烦，咁所以我都提一提大家啦。讲到棚架，哇，讲咗廿分钟棚架点死啊？今次要讲快啲啊！咁啊， 仲有好多项目。 系啊，咁棚架呢方面咧，嗱，即系你哋响拣承办商嘅时候，第一样嘢真系睇清楚啦。 系、 嗯，同埋即系要问清楚， 嗯， 嗰啲改动棚架啊。就一就大家啲工程啊，嗯、会唔会牵涉啲咩费用啊？ 系、 嗯、啊，佢话借个棚架俾你，系借俾你，系、 嗯、 原有佢做好个借俾你， 系 佢冇话过同你改动啊， 系， 因为你哋嘅工程可能本身你都知道棚架有时会有啲嘢系稳住响嗰个墙身度噶嘛， 嗯， 如果正正就你摆冷气机或者你摆晾衫架嘅位置就系响嗰个位置度嘅话， 嗯， 其实佢有可能要改位， 嗯， 咁佢改位咧，到时可能要问你攞钱嘅 OK， 咁呢個大家要、嗯、即係我哋成日都同大家講，搞清楚佢、 嗯， 即係應使嘅錢係應該要俾， 係 嘛？即係你哋要講清楚呢啲嘢佢咯。咁所以誒，呢、嗯這個就真係誒揀承辦商嘅時候，嗯、棚架係第一樣嘢。 嗯， 而棚架引申到啲乜嘢咧？就是、當佢棚架都估大咗你嘅時候咧，咁、 嗯、 我覺得好自然嘅喎、哦，嗰啲石屎修補啊， 外牆油漆、 啊，外牆油漆啊，一樣估大你㗎。係 啊， 係咪？咁你咪要調節好佢咯。所以其實我哋個理論咧就係、是其實係要嗌個工程顧問咧，係、 嗯、 估好曬嗰個外牆嘅面積嘅。 嗯 ，OK， 我哋好主要教我點樣講個面積㗎啦。 係 講多次啦，好簡單啫嘛。嗱，你當呢個係大廈，係咪？你揼揼跨嗰上面天台啊，即係人都識㗎啦。 嗯， 揼揼跨上面攞把尺。當然你唔好攞把硬嗰啲間尺啦，攞把軟尺啦，兜兜圈咁啊，度咗個周價幾多？咁、 嗯、 你咪再估計一下，你一層樓幾高，乘翻去，咁、嗯、個圓嗰個 perimeter 即係個圓個周價，再乘翻個高，再減翻所有窗嘅面積， 嗯， 就係、是、你大廈個外牆面積啦， 嗯， 係嘛？點會估唔到啊？我哋、嗯、即係嗱， 即係計就計 起上嚟咧，可能真係啲複雜嘅，但係咧響個工程上面咧，你個顧問冇理由話俾你聽計唔到嘅，係咪？但係我哋通常嘅啲顧問就話：，我計唔到嘅喎， 唔得嘅喎，你嗰頂大廈計唔掂啊！ 仲搞笑喎，點解我要擒上去估話咁？我即刻同嗰個顧問講，我話：我話頭先你晏晝食啲咩啊？佢話：我聽佢食麥當勞。 嗯， 我話：咁我咪信你食麥當勞咯。 嗯， 唔通我劏喺你個肚睇下你食啲咩？係咪先？即係有啲嘢。你知道個邏輯噶嘛？係咪？即係唔係下下要、嗯、喂？我要擒喺牆上面啊！攞、嗯、把尺逐個格仔嚟度下，數下幾多個格仔啊？啊，你紙皮尺啱啦，每個紙皮尺咧一平方嚟買啊嘛，逐個逐個數幾多個？咁黐線啦，大佬！ 同埋好多時圖積都有啲顯示到啲 其實得嘅，我覺得呢個真係容易去搞嘅， 即係我諗都唔會同實際爭好遠嘅，你跟咗圖積啊咁樣嗰啲。 因為面積呢樣嘢好緊要嘅、嗯，因為咧。到時你哋啲咩紅外線啊、勘察啊嗰樣嘢都去做啦。咁、嗯、再去到咧就係石屎打作啦。 嗯， 我哋詳細啲講石屎打作啦，因為咧石屎打作咧係好多大廈好主要要面對嘅洗費。OK， 而呢個洗費咧亦都可以係天文數字。 嗯， 最慘就係咩咧？ 佢哋睇唔到。 你呢個天文數字你俾出咗之後咧， 係唔知 道。你係唔知道你有冇做到。 係。 因為坊間上面咧有兩種，即係基本上佢喺外牆嘅做修補咧、嗯、有兩種嘢可以做嘅。 嗯， 第一種咧，其實我哋形容咧係做批檔嘅啫。 嗯， 即係鋼筋之前， 嗯， 你度裂裂地啊，我鏟起鏟佢，跟住揾翻啲灰上去。 嗯， 咁我當做咗啦。其實佢好襟，即係如果佢有做到都就算本身有漏水咧，佢都可能止得住一陣咳㗎。係，因為佢嗰陣物料。都有少少防水性啊嘛，咁、 嗯、 但系又如果里边嗰浸嘅钢筋开始涨咧、 嗯， 因为你已经有裂痕啊嘛，其实水已经入咗去啦嘛，咁、 嗯、 里边你再封住都好，里边水同埋啲钢筋都会有生锈、 嗯， 都会再爆噶嘛，咁、 嗯、 你就几年之后你都会有问题咯，咁、 嗯、 所以有啲做普通批档同早啲即系做 spalling 真系去做石屎修葺， 然后再要除锈钢筋， 除锈钢筋啊，咩牛奶水啊，咁样诸如此类啦，好多复杂嘢唔讲嗰啲名词啦。不过就真系系有分别嘅。 嗯， 做批档同做石屎打作， 嗯， 都系喺外墙度，你望落去，你觉得佢差唔多噶，都系搵啲嘢揾上去啊，打作啲嘢落嚟啊，咁样嘅。但系咧，成个耐用性系即系争之毫厘，谬之千里。 嗯 ，OK， 价钱都争好多倍。 嗯， 價錢真數以倍數計，一般批檔， 嗯， 填翻平佢，同你除鏽， 嗯， 石屎修補， 嗯， 補翻鋼筋，係嘛，再批檔，係嘛，你做多嘢嘛，係唔同，咁所以佢報個價錢俾你，咪會報，咪會報一個叫做估計價錢啦， 嗯。 咁我最近我都同你分享過一次嘅個案啦、 嗯嗯。 我最近做嗰啲屋苑啊，開始即係咧，我哋逼得啲承建商緊啲、 嗯， 或者逼得啲顧問緊啲咧，開始有人諗一啲咧就新啲嘅橋出嚟。 嗯，點啊？ 咁啊，都借呢個機會同大家講下咪，即係估大家抄下橋啊喂！嗱，呢條橋真係值得抄嘅。 係。 係咩橋咧？ 就是佢咧个顾问咧就有做红外线啦， 嗯， 亦都有做家访啦， 嗯， 就详细咁样咧就分析究竟嗰、那个外墙嘅面积有几多石屎系有问题。嗱、 嗯， 讲到尾都系估嘅， 嗯， 都系估嘅。咁但系呢个估计咧，佢就量化咗变成一个百分比， 嗯。 咁我冇记错嗰次喺大厦，佢估系唔我唔记得六定八个 percent 啊，around 呢个数啦，五过十嘅，OK。咁你有个外墙嘅面积，再有呢六至八个 percent 嘅估计， 嗯， 咁你咪有个面积出嚟咯， 嗯， 根据呢个面积，咪嗌啲承建商报价咯，你咁样做 spoiling 几钱一平方米， 嗯， 我个面积咁样，咁点样去计， 嗯， 好啦，由于嗰个顾问咧，佢做到个程度系好到咧， 嗯， 佢俾埋嗰啲相俾个承办商， 嗯， 俾埋嗰啲 位置 俾佢， 嗯， 亦都有俾到大状俾佢睇，亦都带佢去视察。 嗯嗯， 咁佢落标情况系点咧？佢讲到明， 嗯， 佢讲到明啊， 嗯， 我呢八个 percent 估咗就系呢个数， 嗯， 佢哋就希望咧以呢八个 percent 为一个，以譬如假设八个 percent 就以一百万嘅， 系 ，OK， 咁法团到时你做 spoiling 咧就系一百万， 嗯 ，OK， 最多系最多。 嗯嗯， 咁如果真系结果打咗出嚟多过八个 percent， 嗯， 多过八个 percent， 嗯， 咁样咧，法团都只系俾一百万嘅啫，因为封个顶啦嘛， 嗯， 但系佢有个好嘅机制就咩咧？如果你报出嚟或者你嗌我哋去视察监工嘅地方， 嗯， 结果计出嚟系细嗰八 percent， 譬如你做咗只一半嘢， 嗯，即系做五， 做咗五成嘅嘢， 系， 咁就只系俾五成钱你， 嗯。 嗱，呢度有一个好处咧，就是、第一都用同样用到个原理去封咗顶， 系 ，OK。第二个好处咧就系、是、即系保障咗你荷包先啦，系咪？即系你唔使再额外夹多钱啦、 嗯。 第二个好处就系、是、系多咗个诱因，让个承办商你要做足啲嘢佢。 嗯。 平时喂，我度 high 啊，嗰度 high 啊，冇乜人投诉，我当做咗咯，我都系收咁多钱，冧心系咁多咁多，冧心。唔單止係封頂啊，封埋底啊，即係你係咪都咁多，冇得變。 嗯、 但係佢而家呢個咧就有上限， 嗯、 就冇下限。咁、 嗯、 你做承辦商，你咪偷懶咯，你做唔齊啲嘢佢咯，係、嗯、嘛、嗯？但係調翻轉嚟講，承辦商如果做足曬啲嘢，做足曬都唔夠嗰個面積咧，承辦商都唔使蝕錢、啊。 嗯， 因為我哋有單價噶嘛。 係咯。 真的冇咁多嘢做，你都提供少咗材料，提供少咗人手， 嗯，系嘛？佢都冇蝕到啊！ 你冇蝕到啊？系嘛？喂，我覺得呢個值得推廣喎。 嗯， 呢、這個做法值得推廣喎、嗯，即係大家可以諗下， 嗯， 即係請承辦商嘅時候咧，即係可以透過呢一啲嘅顧問啦，或者你哋自己有個意向係咁樣，係、 嗯、 嘛？喂，我要封頂，跟、 嗯、 住下面實報實銷，實報實銷大有封頂。 嗯 ，OK， 咁你都唔使擔心佢做唔到嘢喎。因为好易数嘅咋，啲顾问公司有真系要数啊，真系因实嗰啲系会同你搞咧，好、 嗯、 简单啫嘛。我 check 下佢用咗几多材料， 系 我真系去每度影相，系、 嗯、 嘛，计到晒面积出嚟噶、 嗯。 你系咪打到入晒去啲钢筋度睇到噶嘛？呢啲冇得呃。 系，同埋佢哋做呢啲石屎打造，通常都有四辑相嘅。 系，通常正常有嘅。 系咯，正常都会有嘅。 咁啊，即系你哋跟得紧啲嘅就应该 OK 嘅。嗯咁所以嗱，真係講咗外牆嘅少少嘢啦，係咪？咁啊，講咗一 part 啦，咁啊，下 part 翻嚟再同大家繼續解圍。 徐少華，係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啊。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紀錄。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剥牙佬，而我哋喺城寨里边都希望好似一班剥牙佬咁样， 專剝出面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周博賢。